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乡亲们，过年好，想死你们了！ 一年四季，人们奔波忙碌， 太假了， 走南闯北。 过年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放着春晚的背景音乐包饺子。今年过年回家，准备和亲戚之间怎样友好的交流呢？ 可能说我会努力的。我给大家唱一首神曲。 什么神曲？ 《春节自救指南》。大家可能就是会同情的看着我，就再也不会问任何问题了。说点正经的吧，新的一年真的到了啊，我们已经迈进7年的大门，要正式的给大家拜个年，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快乐，福寿安康，岁岁平安，年年有余， 生机盎然，神采奕奕。 2017年在今年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随心听，会给你更多好听的 音乐。 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音乐随心听，给你的耳朵做 SPA。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白首同心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总觉得这个时候呢，是应该白娘子或者是小青又或者是许仙说上几句了吧。这里是音乐随心听，今天是2017年2月11号星期六，元宵佳节，在这儿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抹杀力。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呢是直播，晚间是8点到9点的重播。今天就换一个画风，来听一听那些古装剧当中的主题歌，让我们分分钟去回到那个看剧的寒暑假吧。今天带来的歌曲呢，除了在古装剧当中出现，他们还是非常美美的中国风。坐上时光机，从第一首歌开始就已经启程了。1992年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可能收音机旁的各位呢说，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好年轻。这首歌《渡情》，它也是出自于这个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这个故事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其实，在曾经那个年代，流行歌曲和文艺电影结合得很紧密。像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左宏元，他和刘家昌、骆明道并称为电影作曲、背景音乐创作的三大家。再往前数一下，上世纪60年代，像那些琼瑶剧当中的《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以及《一颗红豆》，这些歌曲优美的三拍子真的是相当口语化，相当盛行。就让我们在今天音乐当中呢，尽情地回忆一下曾经你追过的那些古装剧吧。 长征，谁负谁身处天之笑， 一定记得这部剧吧，《沧海一声笑》。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任贤齐。影片《笑傲江湖》的主题歌，那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也是分粤语、国语版。当时是由许冠杰来主唱的。之前可能你会很有印象的，应该就是许冠杰的那个版本吧。说到许冠杰，想到另外一位，前两天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呢，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无数人心目当中一部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歌《大话西游》。小沈阳唱起来《一生所爱》的时候，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伤感，有悲情的味道，甚至他自己好像唱完之后还有点迟迟的没有出戏的状态。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卢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

经典当中的经典，张国荣《倩女幽魂》。1991年呢，他已经发行了这张专辑。在饰演这个角色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一幕形象呢，总是难以忘怀的。在这部《倩女幽魂》当中，张国荣和王祖贤，经常会让我想到一句话哈、啊，说是我行过很多的路，看过很多的云，喝过很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是最好年华的人。人这一辈子能够在最美好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想要遇到的人，那故事的结局还会有那么重要吗？王祖贤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我觉得呢，能够很自在地游荡人间是最快乐的事情，这个自在真的包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所以常常会祝愿身边的朋友呢，能够过一个很自在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就自在地听音乐，回到那些古装剧当中，曾经寒暑假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流连忘返。继续来听歌吧。仿佛看到了这个青蛇，它摇曳的身姿呢，陈淑桦流光飞舞，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青蛇实在是太耀眼了。张曼玉她的形象呢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那这首歌是收录在《青蛇》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当中，1993年发行的，陈淑桦来演唱。这几首歌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很过瘾？时光机呢，继续再在音乐当中带我们去行走。下面的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周华健的演绎吧，来自于《倚天屠龙记》，刀剑如梦。

说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你烈如梨花洒满了枕上的天下，爱恨如细山雪花，珍珠巧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 最擅长中国风的周杰伦，这首《红尘客栈》。欢迎你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一个小时的音乐充满了中国风的味道，上半时段呢，听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古装剧当中那些很经典的音乐，也回忆了一下那些看过的电视剧，还真的是非常难忘。有什么想说的，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欢迎来找到我 YGTP986， 搜索一下这个账号就可以了。微博的地址是音乐随心听986。再说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红尘客栈》，它是周氏中国风，歌词很苍凉啊，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的味道，再加上周董他很特殊的嗓音，还就是被大家老是去拿来开玩笑的他的吐字，说周杰伦很多歌曲呢，听完之后基本上这么多年也没听清楚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呢，它的音乐内容传达的确实非常的唯美，它是一部音乐武侠爱情片，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侠客为了美人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然后两个人呢是对坐饮茶，提笔不为风雅，只为将美人的容颜牢牢地记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的？所以经常会在听他歌曲的时候呢，想到既悲伤又唯美这样意境。《卷珠帘》来自于霍尊。 镌刻好每刀每剑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烫，千家文都泛黄，夜静里窗纱微谁归，空留一人徐徐憔悴。 悄悄唤醒枝桠，听微风儿伴响，叹流水细落花上，谁在烟云处轻声 相思赋予谁，明月窗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儿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十年灯，我又在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醉，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 这首歌呢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调在歌曲中间的伴奏，开始呢是由吉他演奏的女驸马戏曲的一个开头的曲段，再加上好妹妹他们的演唱，整个歌曲一气呵成， 那这是由他们的好朋友一个语文老师来填的词，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效果。那之前的欢乐喜剧人高晓攀的相声剧《梨枝园》呢，把这首歌作为了一个结尾曲，也是把整个作品的意境呈现得非常的优美。这两样艺术形式呢结合得很完整，也是被更多人去熟识了这样的一首《相思赋予谁》，2012年发行的由好妹妹来演唱的一首歌。中国风的下半时段呢，让我们来继续来听听万晓利的这首翻唱吧。之前记得在一次 KTV 当中呢，一个好朋友突然间唱起了这首歌，觉得还是挺反转的哈。那是一个女生来唱了这首老歌，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男生版本《女儿情》。小丽带来的《女儿情》，有没有想到《西游记》呢？每当暑假寒假的时候呢，这部神剧就会反复的播出，而且是百看不腻。当时对于这样的一个段落，是不是有点印象模糊呢？现在长大之后再看看，

来，这也是一个浓浓的中国风的歌曲，来自于陈升。也许你会吐槽陈升的唱腔，但是又不得不反复的想去听他写的这么好听的歌。印象当中呢，陈升是一个不曾年轻但他也不曾老去的歌手，非常喜欢他很淡定的歌声，还有就是有一点喜感的这个外形，有点反差。看到微信当中一位朋友，他是彭卫卫，他说呢，年少的时候会觉得听他太过气了，最后发现这个口齿含糊不清的陈升呢，唱的世事无常、男欢女爱，最后竟然都是人生，黄粱一梦几十年，大写的问号，也是大写的感慨。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到我高中就懂得品陈升，优越感啊，优越感。恭喜你啊，真的是品味不俗。也确实在陈升的歌曲当中呢，他永远都跟这个时代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太搭调，但是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落伍。送上最后一首歌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这个中国风还有古装剧当中的这些主题歌插曲们即将结束，也希望在一个小时当中呢听到了一种回忆，一种情怀。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笑红尘，也祝愿大家元宵节快乐。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恐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在冷处想逃，花在飞也不想了，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明过有多少，独自追悼。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北京时间12点整。